什么叫阴虚？ 就按照你说的，就是中医已经意识到了，只是说他没有看见，形容的有点抽象了。 看不见怎么能形容出？没有粮食和水，那父母之精能活吗？饿死了，那是营养。这个营养啊，不是给父母之精自己用的，不是给第一基因组用的，还有第二基因组，他也得用这个水谷之精、水谷之气，他也得用这个。 他生存也需要。 他也是活的吗？我们的第一基因组细胞是活的，细胞是需要营养的。他这个细胞也需要营养啊，他需要什么营养啊？ 阴损基阳，阳损基阴， 他俩是相互转化的， 互相转化、啊。哎， 但首先吧，得先阳虚，就他抵挡不了了，他调节不了你了，他出问题了，他功能衰退了。你这阴就自然出问题了， 一损俱损啊， 一损俱损，它俩是一个生命的整体，所以阳一出问题，阴就出问题，阳一出问题就加剧阳出问题， 互不可分的。 对，这才是真正的阴虚阳虚。那么中医呢，还说啊，先天之本，后天之本，啊，肾为先天之本，脾胃为后天之本，这个就这么说。那个营养啊，是靠肾来供养， 所以叫肾为先天之本啊。 对呀、 啊，脾为后天之本。 为啥脾为后天之本呢？嗯、出生就不靠 那我们营养不就是靠吃吗？ 那你说这个后天之本就是管吃的啊？它不是那么回事儿。这个真正的先天之本，阳又来个正气，又来个100万亿，你说他算啥？那你说中医根本就不知道他有这100万亿，那你说他是怎么脾胃？脾胃那个胃呀、啊，是装食物的，不是吸收的，真正消化吸收的是这100万亿。消化得靠酶分解，纤维分解酶把食物大分子分解成小分子，这叫消化。我们吃的所有它合成酶，说老牛吃草，那还能挤出奶，还能长1000多斤，凭啥呀？你连纤维分解酶都没有，能把草纤维植物的？你说老牛那胃能把草分解啊？ 就是它能参与我们的消化哈、嗯， 消化是靠酶，它都不分解，你还消化呀？真正的后天之本，这是这100万亿，真正的先天之本是我们身体的10万亿。 那他这个10万亿， 以下是广30分为免费体验长乐胶囊时间，请收听广播的朋友珍惜这次机会，抓紧时间从即日起接受报。 北京市朝阳区锦芳路一号院旭辉奥都小区七号楼十七门底商天三旗，丰台店0150。美超市北侧天三旗。本次是否活动只限新朋友，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。以上是广 情愿闭上眼睛，任凭此生此世。 老公，我们 结果老乡家的鸡都被偷吃了，闹得是鸡犬不宁，还有人放生巴西龟，